但终阴生过后，每年祭拜做功德，去世的人如何获得？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说的很清楚，因为49天呢，他未必去投生，他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中阴身呢，每一个7天呢，有一个变异生死，他受痛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他诵经超度，减少他的痛苦，他可以得到帮助。如果他要是投生到别道了，每年这个祭祀呢，这里头有两个意思，不管他在哪一道，这个回向的功德了，他也能够得到一点。但是更重要的意思呢，是培养我们自己这个德行，慎终归远呐。很远的我们祖先，我们都不忘他的恩德。对于最近的这个父母啊、兄弟，比我们有恩惠人，当然根本不会忘掉。所以慎终归远，明德归厚啊，能够得这样的效果，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。